我们先订正一下哈，这个图这边，这个是在科判的第二页。今天科判的第二页，在这个左下角这边，它有一个第四讼破大众渎职等部就义，然后它分人一、人二、人三，在人三这一项呢，它又分成三项，是鬼一、鬼二、鬼三。这个鬼三是论主复破，然后呢又分成三科，是子一、子二、子三。这个子三是论文解释，本来是分成两科，现在把它改成三科，所以是丑一、丑二、丑三。这个丑一本来是显他中遇不成，把它改成是讼出具。丑二呢本来是显他中理不成，改成是讼下三句。然后呢再多画一项出来，丑三是总结。这个订正完了以后呢，课本翻到第四页，第四页的中间有第四讼，讼曰：如天上旁生，地狱中不耳，所执旁生鬼，不受彼苦故。下面呢是子三论文解释，刮胡分二科，把这个二改成三，分成三科。那这个丑一呢是显他中遇不成，请改成是讼出具。那么再往下看，有丑二显他中理不成，请改成是讼下三句。然后这个论文呢，非狱卒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逗点，在这个逗点的上面呢加上丑三总结。这样订正就完成了。那么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四页，讲义呢请翻到讲义七的第二页。课文呢是在课本的第四页的第四行，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恒烧燃苦，云何于彼能逼害他。 那么我们前面呢，在破解了四难以后，那么大众部跟独子部呢，就提出来他们的旧义，说为什么不许这个地狱的狱卒等类是实有情？那这个狱卒就是指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那么大乘呢，广破呢，就举出四个论证。那么论证一是狱卒不受比地狱苦，论证二呢是有情跟狱卒呢应该不能互相逼害，论证三呢就是有情不应不畏这个狱卒。那么只是论证四呢，就是狱卒应不能忍受铁力炎热猛焰跟燃烧苦。我们现在正在讲解这个论证四。那么这个论证四就参考到讲义七的第二页的第五项，狱卒非地狱有情论证四。那么上一次呢，已经讲解完了这个若狱卒等是纳洛迦舍，因自不能忍受铁地恒燃烧苦，既不能忍受，云何于彼处能害于恶者？恶者彼去不能忍苦，不能害他，此亦彼去因自不能忍受彼苦，不能害他。上一次讲解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就安立比量来说明上面这段文。所以说量云就是安立比量说明。那么第一个比量一中，其狱卒等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烧燃苦，因许纳洛迦舍故，欲如于造恶者，这是第一个比量的安立。中呢，就是其狱卒等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烧燃苦。安立这个中义，地狱里的狱卒呢，他自己本身就应该不能够忍受地狱中的铁地燃烧的这个猛焰燃烧苦。为什么狱卒不能忍受呢？因许纳洛迦舍，因为呢，你这个大众部跟独子部呢，允许狱卒等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的缘故。欲如于造恶者，那么举出譬喻来说，譬如地狱里头其他的造恶业而受地狱果报的友情一样，那如果都是地狱的真实友情，那么造恶者在地狱的时候呢，他现在是不能够忍受地狱的烧燃苦的。那如果狱卒也是地狱所设的真实友情的话，以量推之，那狱卒等也应该不能忍受地狱的烧燃苦。但是事实上呢，在地狱里头，狱卒等并不受地狱的烧燃苦，这些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他不受烧燃苦，所以知道呢，狱卒等并非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这是第一个比量推论出来的。若狱卒等不能忍苦，此量有相符者，这个是外人在提就说，那么地狱中的狱卒等呢，确实是和造恶者一样不能够忍受地狱的烧燃苦。那么第一个比量所说的是符合的，是对的。但是呢，虽然狱卒不能忍受烧燃苦，可是狱卒还是能逼害其余受恶报的友情，他提出这个来救。那么再立量应更立量云，那么就再安立比量来说明，狱卒等既然不能忍受烧燃苦，也就不能够逼害其他受恶报的友情。二中，其狱卒等因不能害他造恶者，因由自不能忍热铁地等故，欲如于造恶者。第二个比量，他的中是 其狱卒等因不能害他造恶者，就是安立忠义。在地狱里的狱卒等呢，他应该不能够逼害其他造恶受报的有情。为什么呢？因犹自不能忍热铁地等故。原因是呢，如前面所说的，地狱中的狱卒等呢，自身确实不能忍受地狱里的炎热的铁地烧燃苦的缘故。狱如于造恶者，那么举出譬喻，如果狱卒如同造恶受报者一样，二者都不能忍受地狱里的铁地烧燃苦，而这个造恶受报者在地狱里头呢，他并不能够逼害其他有情，所以推论比之呢，地狱里的迫害有情的狱卒等呢，也应该不能逼害其他地狱有情才合理。如果都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都能够受到这个烧燃苦，那其他受烧燃苦的地狱里的真实有情不能够去逼迫其他的有情，那么狱卒他也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的话，他也要受地狱苦的话，他也应该不能够什么逼迫造恶的有情。这是第二个比量，云何于彼能逼害他一劫上次三难。那么在论证四的难问论文说，云何于彼能逼害他，就是由以上两个比量推论而出的。由大众与正量部的安立，狱卒是真实有情，那么我们从第一个比量可以推知，狱卒等也要受地狱的烧燃苦，并且呢，他也不能忍受地狱的烧燃苦。那么再由第二个比量可以比之呢，如果狱卒等呢不能受地狱烧燃苦的话呢，那狱卒等也就不能逼害造恶受报的有情。那么这两个比量的结果呢，都和地狱的限量是相违的，因为地狱的限量是这些狱卒等不受烧燃苦，第二个狱卒等是在逼害这些地狱有情。那么由此故知呢，大众部与正量部安立的狱卒是真实有情是错误的，这样推论出来它是错误的。那么云何于彼能逼害他，在此呢就结束了第四个论证的难问，同时也总结了前面四地的三个论证的难问。俱舍十一，彼复旧言，此由业力所隔碍故，或感意大种故，不被烧者。那么在俱舍论呢，第十一卷里头，他也有讨论狱卒等不受这个地狱烧燃苦这件事情。那么讨论完以后呢，在俱舍论里头呢，大众部跟正量部还有提出救难来说，狱卒等呢由于业力，他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但是由于他的业力不同，能够隔碍炎热的铁地猛焰，所以狱卒呢不被这个火烧，或者是说由于业力故，狱卒等感得特异的四大种，而不怕火的燃烧，地狱火的燃烧。他们又提出这样的救难，此狱卒等造业既同于受罪者，云何独由业火不烧害。那么这一句就回答他们，那么既然汝大众部跟正量部说狱卒等和受罪者都是地狱的真实有情，那你的意思呢就是说狱卒跟受罪者他们前身都造了相同的恶业，现在才会共同生在地狱中受苦，那么为什么又要说狱卒等单独有业力感得不被火烧的果报呢？你犯了相违的过失，既然造了相同的恶业，当然也应该要受相同的果报，怎么会狱卒等又有不同的业力不受这个果报，就是相违的。因力量云那么下面按例比量来说明这一件事， 三中其狱卒等因火烧害，因许地狱去，故狱如受罪者。第三个比量的案例，中其狱卒等因火烧害，案例这个中义，这个狱卒等迫害者呢，也应该被狱卒自己本身业力所感生的地狱火烧燃迫害。为什么呢？因取地狱去故，原因就是汝中所说的狱卒等是地狱去的真实有情。那么他们既然是地狱去的真实有情，他们前生必定造作了感生地狱去的恶业，现在生才会感得地狱去的一手果报，狱如受罪者。那么譬如现在在地狱的受罪者，他们是前生造作了能感生地狱的恶业，所以现在生呢就感得了地狱的一手果。那既然狱卒等跟受罪者都是由前生恶业感得了地狱的果报，那么现在受罪者要受火的烧燃苦，那么当然狱卒等也应该要受火的烧燃苦才对，造了同样的业当然就要受同样的果报，不能说你造业要受果报，我造业不受这个果报，这是不对的。所以由此故知呢，大众部跟正量部所救的狱卒等由业力感得不被火烧者，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就把它破斥了。故经总说因自不能受铁地等，那么有以上三个比量，所以在论证四中总说狱卒等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恒烧燃苦。由此四义众多比量，其狱卒等非比去设。那么由以上的四个论证及每一个论证中所安立的多个比量，那么可以比之地狱中迫害有情的狱卒等呢，并不是涉属于地狱去的真实有情数，可以比之这个结论出来。那么再看下面的课本的论文，非纳洛迦不应生彼。新一第四颂呢，或大众独子等部的旧义，共分三科。那这一段论文呢是第三科，人三以复旧义，狱卒是余去有情。这个大众部与正量部又就说，那狱卒等既然不是地狱去的有情，真实有情的话，那么狱卒等应该是其余去的有情才对。那么这一科呢又分成了三科这个是第一科，诡异论主破之。论主呢要破斥狱卒等是其余去的有情。那这个现在开始就是回答上一次施居士的问题。非纳洛迦不应生彼。那么前面论主破斥了狱卒等是地狱的真实有情的说法，于是大众部跟正量部呢又转旧言说，那么狱卒等可能是其余去的有情譬如这个狗跟乌等是旁生去的有情，而这个狱卒呢可能是恶鬼去的有情，然后来到地狱里头呢来迫害这个地狱去的有情。那么论主呢又随之破斥说，如果狱卒等不是地狱去的有情，就不应该生在地狱中，不应该生在地狱中呢，他就不会出现在地狱中。那么数据里头呢就安立了比量来说明，请看讲义七的第六项。中非纳洛迦造恶之者，不应生彼纳洛迦中，因非彼去故，欲如人天等。中非纳洛迦造恶之者，不应生彼纳洛迦中，安立这个中义。如果他前生没有造作能感生 地狱去的恶业，那这个友情就不应该生到地狱去中，然后感得这个地狱的一收果。为什么呢？因非彼去故。原因是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造作生地狱的恶业为因，那么现在就没有生彼地狱的果，所以其余去的友情不应该生在地狱中的。欲如人天等，举出譬喻说，譬如人天去的友情，他们前生造作了感生人天去的业因，所以呢现在生呢就生在人天去。那么由于他们没有造作地狱的业因，所以今生呢就没有生到地狱去。举出这个譬喻，由此故知旁生及恶鬼去的友情不应生地狱去中，所以呢狱卒等呢并非是其余去的友情来到地狱中迫害地狱的友情。那么前面已经说明了狱卒等不是地狱去的友情，这里又说明了狱卒等不是其他去的友情，所以知道狱卒等并不是真实的友情。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如何天上现有旁生，地狱亦然，有旁生鬼为狱卒等。这个人三的比附就义，狱卒是余去有情共分成三科，这个是鬼二比附劫救大众正量部，又提出了劫难来救。如何天上现有旁生，大众部跟正量部举出实例来救。论主说不是地狱去的友情就不应该生到地狱中，那么他就提出来了，那么为什么天上有龙还有麒麟还有仙鹤还有凤凰等旁生呢？地狱亦然，有旁生鬼为狱卒等，天上可以有旁生，那么当然地狱中呢也就可以有旁生恶鬼等来为狱卒了。这个是大众部跟正量部提出的旧义。那么请见讲义七的第七项。如上天处处虽是圣，犹有恶趣旁生等生，就是在三界里面，所以这上面的天的所居处，虽然天的处所呢比其余去的友情的处所要殊胜，但是在天的善处呢仍然有恶趣的旁生，如龙麒麟仙鹤凤等生于天上。其下地狱虽恶者处，何妨得有旁生鬼身为狱卒等。那么在三界下面的地狱虽然是造作地狱恶业有情所生处所，如同天上有旁生去的友情生在那里，那么地狱处呢也应该允许有旁生去及恶鬼去的友情身为狱卒等来迫害受恶报的友情。其人畜等诸趣通生理即成立。那么再讲人趣好了，在人趣的友情处所呢也有天也有旁生也有恶鬼等趣的友情共同生活，所以上面说地狱处有旁生有恶鬼趣的友情生在那里，在道理上是可以共同成立的。非上圣趣且举天中，那么论文里头只举了天上有旁生并不是说只有天上的圣趣呢有旁生共居，如我们前面讲的人趣也有诸趣的友情共居，那么论文中只是姑且举天上为代表来证明地狱也是有其余趣友情共居的。量云这个大众部跟正量部呢也安立比量来说明他们安立的宗义是可以成立的。中其地狱中应有余趣生， 因许善恶趣，随一色故，欲如上天中有旁生等，中其地狱中应有余趣生。他们安立忠义，在地狱去有情的处所呢，也应该有其余去的有情生在地狱。如狱卒是恶鬼去的有情，狗跟乌等呢是旁生去的有情一样。因许善恶去，随意设故。原因是呢，我大众部正量部是允许在余去中有其余去有情生的，即随意善去或者恶去呢，都有其余去的有情可以生。那这件事情也是实例。欲如上天中有旁生等，譬如在上面殊胜的天中有龙、麟、鹤、凤等旁生去有情生，所以彼之呢，地狱中也应该有旁生鬼等有情生在那里。鬼处有旁生，理无疑难，无不定失。那么在恶鬼处有旁生去有情是共同承认的，这件事情大家也承认有这件事情，所以在地狱去中呢，有恶鬼也有旁生，在道理上是合理无疑的，因此并没有说这个忠义呢不能决定正确与否的过失。彼师亦说，狱卒是鬼，狗乌等是旁生，勿论说言，有旁生鬼为狱卒等，生地狱中名为狱卒者。彼师亦说，就是比大众部跟正量部的论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狱卒是恶鬼去的有情，而地狱里的这个狗乌还有虫呢等等是旁生有情，所以在论文中说有旁生鬼为狱卒等，就是这些论师的意思。那么这些恶鬼去以及旁生去的有情呢，现在生在地狱中来迫害地狱有情，所以呢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狱卒等者。这个是大众部跟正量部所安立的比量，他们举出这个例子来就这件事情。再看下面的论文，此旧非然。人三呢，理复旧义，狱卒是余趣有情呢，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鬼三，论主复破，论主又破结旧。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总非。论主先以一语全面否定大众部跟正量部的结旧，此旧非然。意思就是说，你大众部跟正量部以天上有旁生有情，就推论地狱中有其余恶鬼去跟旁生去的有情，这个旧法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宋曰：如天上旁生，地狱中不耳，所知旁生鬼不受彼苦故。这是鬼三论主复破的第二科，子二举第四颂别破，列举出第四颂分别破斥他中的譬喻跟他中的义理都不能成立。那么其中颂文的初二句，如天上旁生，地狱中不耳，是显示他中的譬喻不成立。那颂文的后二句，所知旁生鬼不受彼苦故，是显示他中的义理不能成立。那么在书籍中表示第四颂是在法的差别上面破斥他中，见这个讲义期的第八项。与外比量立中中法差别相为，这个外比量呢，就是前面大众部跟正量部所安立的比量，外中的比量。这个比量呢，就是说中其地狱中应有余趣生，因许善恶趣随一色故，欲如上天中有旁生等。而论主是以法差别相为来破斥他中所安立的宗义。下面解释，以宗法言有余趣生名法自相，以宗呢所安立的 中义的法，也就是叙述语说其地狱中应有余趣生的，有余趣生是要表示在地狱中有非地狱趣的友情生在那里的自相，所以称为法自相，这一法的自相在某一趣中有其他趣的友情存在，这种法的自相是共许的。大圣也不否认在某一趣可以有其他友情生在那里。比如说天上有龙凤，这个旁生有情生，人趣里头人住的处所呢也有恶鬼趣，也有旁生趣，有情生在这里，这个法的自相是不否认的，是共许的。此上所有受彼气果，不受气果的是法差别。此呢就是指有余趣生这件事情，这些生在他趣的友情呢是有不同的，有能受生，有能受用所生气世界的果报，与不能受用气世界果报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叫做法差别。这个法的自相是某一趣中有其他趣的友情生，这个自相是共许的，但是在这些友情当中所显现的友情相当中呢是有差别性的，叫做法差别。什么差别性呢？就是这些生在其他趣的友情有一些是可以生在这里就可以受用你这一趣的果报，有一些呢生在你这一趣它不能受用这一趣的果报，所以是有差别性的。今但与彼中差别相为，现在第四颂中呢论主是依这个法的差别相为来破斥他中。虽然论主也同意在某一趣中有其他趣友情存在的法自相，但是呢这些友情是否能够受用所存在气世间的果报的差别，这个法差别才是论主来破斥他中的重点。所以不否认这个法的自相，但是呢这个自相中是有不同的差别的，用差别来破这件事情。天中余趣受彼气果，什么法的差别相为呢？如大众正量中正量部在譬喻中说，如上天中有旁生等，那么天趣中的旁生，这个龙灵鹤凤等，他们生在天趣也受用天趣气世间的果报，所以他们是真实有情，因为他可以什么受用天世界的果报。汝中所知地狱中余趣不受气果故，如大众增量部所立的中义中所执着的生在地狱中的余趣友情譬如狱卒狗屋等，是不受地狱的气世间的果报的，所以他们不是真实的友情。就由这个法的差别相为相来决定是否是真实友情，而不是由某一趣有其他趣的友情的存在的法自相来决定是否是真实友情。自相上可以同意是有这件事情没有错，可是在这件事情中你要看清楚真实的友情生到这一趣是可以受到这一趣气世间的享受，这一趣气世间的果报的。而假的友情呢，他在那一趣中呢他不受那一趣的果报，所以他不是真实友情。好，这样子来破，所以后面的破呢就是依照这个道理来破。我先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我们看论文啊，论曰：诸有旁生生天上者，必有能感彼气乐业生，彼定受气所生乐。鬼三论主复破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子三论文解释。以论文解释第四颂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义释颂出句。那么请看讲义七的第九项，是第四颂出句。若龙鳞等生天上者，唯在欲界地居天中，其鹤凤等亦通欲界空居天有， 这个是解说论文，诸有旁生生天上者。这个龙呢，还有麒麟，还有仙鹤，还有凤凰啊，这些旁生呢，都有生于天上的。那如果是不能飞的龙跟麒麟的话呢，就是生在欲界的地居天中。如果是能飞的仙鹤还有凤凰呢，那么他们就通于生在地居天，也通于生在空居天。此等必有共业是善，能感彼天外气乐业。这个是解说论文的，必有能感彼气乐业生。此等呢，就是指生在天上的旁生，他们必定是前生有造作善法的共业，因此今生呢，能感得生于天去的外气世界，受用天界气世间的乐果。但是呢，只限于外气世间的乐果，他们的内生呢，仍然要受到旁生的异俗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做布施，两个人做布施，那么前生这两个人行布施的时候呢，一个人是自己清清白白的合法的合于佛法合于国法的来赚取了这个净财，然后来做布施。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以非法的手段呢，获得了不净财来做布施。那么等到下一世要受果报的时候呢，他们的外气世间的乐果呢，都有可能得到。可是呢，一个人呢，可能是得到天跟人的身体，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得到恶鬼的身体，得到这个果报身。可是呢，他们这个恶鬼呢，是福德鬼，因为他有做布施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是有福德的，所以他也可以享受到。所以有一些恶鬼在人间，他也可以享受到人间的果报，但是呢，他还是得到恶鬼的身。那你以净财来布施的时候呢，你或许得到天的果报，或许得到人的果报，可是呢，你也可以享受人间的这个气世间的恶业。所以当你做不同业的时候，做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以不同的方法来做的时候，你的果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来祭祀，为什么会祭祀呢？就是说，我看初二是不是还有16，大家都要拜什么地基主的，很多人都要拜这些。那这个就是给恶鬼道的众生，给恶鬼道的众生。那么这些可能就是福德鬼。既有果生故，能受彼气所生乐。这个是解说论文，彼定受气所生乐。那么既然前生造作了善行的共业，现在既然得到那这个业果一熟呢，感得了天去的气世间，就能够受用天去气世间的乐受。实显他中同欲差别。那么前面他中呢，就是大中部跟增量部安立比量时候，同欲差别呢，这个同欲就是如上天中有旁生等。那么此一段论文呢，就是显示升天上的旁生有这些差别。下层比中法之差别，比中法是其地狱中应有余去生。下段论文就是成立其中法的差别。我们看下段的论文。非狱卒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子三的论文解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是颂下三句，解说第四颂的下三句颂文：地狱中不尔，所执旁生鬼，不受彼苦故。请看讲义七的第十项。其狱卒等生地狱时，不受地狱气所生苦， 云何与彼天旁生同？身在地狱中的狱卒等，并不受地狱世界所生的苦受。在前面的论证一跟论证四中呢，都已经解说了。那么身在天上的旁生有情，是有受用天去气世间所生的乐受的。那么这两种不同，怎么能够说它是相同呢？前他利因，既能成彼于去生地狱，如是亦能成狱卒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前他利因，就是前面这个大众部跟正量部所安立的比量，中其地狱因有余去生，因许善恶去随意设故，欲如上天中有旁生等，安立的这个比量，既能成彼余去生地狱。从这个比量中，依天去世界有旁生有情生，推论出地狱的气世界也应该能成立有其余去的有情生。例如呢，这个狱卒是鬼去恶鬼去的，而狗屋等是旁生去的有情，如是亦能成狱卒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有你这样子安立的比量呢，那我也可以推论出来，也可以成立如同升天去的旁生受用天世界所生的乐受，那么狱卒等呢，也应该能够受用地狱气世间所生的苦受才对。那么我们看下面他案例的比量，量云如前面所案例的比量，那么此处呢就依照同样的推论，也可以成立相似的比量。中其狱卒等因受所居外气生果，安立中义，他身在地狱中的狱卒等呢，应该能受用所居地狱外气世界所生的苦果。地狱里的这些热火燃烧，地狱狱卒呢也应该能够受用这个苦果才对。因许善恶去随意设故，为什么呢？因为汝中允许呢，在余去有其余去的有情生的缘故，那么随意善去或者恶去呢，有其余去的友情生在那里的缘故，欲如上天有旁生等，譬如在上面的天世界中呢，有龙凤麟鹤等旁生受用天世间所生的乐受，那么地狱世界中的狱卒等呢，也应该受用地狱世间所受的苦受才对。所以从你的论证，我也可以推论出来，地狱众生应该要受苦。可是呢，我们已经从前面的论证得知呢，狱卒等是不受地狱苦受的。所以呢，依你的比量所推论出来，我依你的比量的理论同样推论出来呢，跟事实是相违的。因为地狱里的狱卒并不受苦受。而从你的这个议论来推论出来的话呢，地狱中的狱卒等也应该要受苦受才对。那如果此处的比量不能成立，那如果说你说啊，你这样说的不对，那么你大众部跟正量部，你前面所安立的比量，其余地狱中应有余去生，也应该不能成立才对。如果说你认为地狱中的狱卒等不受苦受，那么同样推论出来，那么这个些就不是什么，不应该是地狱去的有情。也不应该是其余去的有情在你地狱中才对。始终简略，因需审之。那么这里的解说非常的简单要略，其中的深意呢，应该要仔细的思维才能了之。所以我们刚刚讲解释呢，可能不是很清楚，非常简略的这样解释，但是呢，里头的意思呢，你多看几遍，多想几遍，你就应该了解它的意思。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故不应许旁生鬼去生那罗家。子三论文解释分成三科，那么这个是第三科丑三总结，为第四颂做总结文。我们看讲义七的第十一项，那罗家者死云苦气及地狱事，言地狱者顺此方说。好，奈落家是梵语的音译，翻成汉语呢是苦气的意思。 那么居住在此气世界的友情啊，唯有受众苦，所以呢，此气世界呢就称为苦气，也就是地狱。那么因为汉地呢，早就已经有了地狱的名言，所以呢，就随顺汉地的名言，就把这个奈落迦呢翻成地狱了，不翻成苦气了。由此理故，不应许旁生及于鬼去生地狱中。由此理故，由以上所说生于天去世界的旁生友情，能受用天世界所生的乐受，而地狱中的狱卒狗屋等却不受用地狱世界所生的苦受的道理，推论得知，地狱中的狱卒等呢，并非是生在地狱中的旁生或者是恶鬼去的友情，他们不是真实的友情的，所以说不应许旁生及于鬼去生地狱中。然大众正量本际狱卒等是实友情，然是地狱去。大众不跟正量部，他们本来的安利狱卒等是地狱去的真实友情的见解被破斥了以后，又转记狱卒等是生地狱中的旁生或者恶鬼去的其他去的友情，今非之云非旁生鬼者是设遮言或破转记。那么现在论文中否定了大众部跟正量部的见解，所以说狱卒等非是旁生及鬼去的友情，这个是遮止他们的见解，或者是呢破斥他们的转记。刚刚前面说他们在转记，本来是执着是地狱去的真实友情，后来又转记是生在地狱中的旁生友情或者是恶鬼去的友情，那么现在呢否定他们，遮止他们的见解，也破斥了他们的转记。彼复难言，若非友情，法救善现所说复云何解？心常怀愤毒，好极诸恶业，见他苦心悦，只作阎魔族。那么比大众与正量部的论师又提出了问难，说如果狱卒等不是地狱的真实友情，那你如何解说法救善现所说的偈颂呢？法救呢是解释大毗婆沙论的四大论师之一，善现呢是须菩提尊者的名字，但是也有处说呢这里讲的法救善现是同一个人。心常怀愤毒，心中常常升起嗔念，这个嗔念呢是三毒之一，所以称作愤毒，愤恨之毒。好极诸恶业，由于嗔心呢，他就喜好呢经常的造作生口意的恶业。见他苦心悦，见到其他友情受苦，他心中就觉得快乐高兴，死作阎魔族。这一种人呢死了以后呢就投身地狱为阎魔族。这个偈颂是这个意思。经解之言，阎魔王使诸罗刹婆执诸友情至地狱者名阎魔族，是实友情，非地狱中害友情者，故地狱族非实友情。那我现在问你说为你解说这个偈颂为什么这么讲。阎魔王使呢就是诸罗刹婆，俱舍论中称它叫做罗刹说。那么在地狱中呢，阎魔王先将这个升到地狱的友情呢判决说，你升到地狱里的这个真实友情应该到哪些地狱受苦报，然后这个阎魔王使呢就把这个地狱友情呢带到各个地狱里头，丢入那个地狱里头让他受报。那这些阎魔王使呢他的名称就叫做阎魔族，他们是真实的地狱友情，但是他们并非是在地狱中迫害友情的狱卒，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在地狱中迫害友情的狱卒等并不是真实的友情。所以我们上次讲说有地狱中的友情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友情，就是阎魔王跟阎魔族，他们判定这个地狱友情应该到哪个地狱去受罪，然后阎魔族把他抓到那个地狱里头呢，把他丢入地狱中呢，让他受那个地狱的罪。那么第二种呢，是你到了那个地狱以后，你这个友情他的心就开始变化， 就变化出什么地狱里的友情来什么狱卒等来迫害他们。那么这些由友情心事所变化出来的狱卒等友情呢，是假的友情，不是真实友情。那么这以上是论主以第四颂来破斥大众部跟增量部狱卒等是实有情的见解。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若尔因许比那洛迦叶增上力，生异大种，喜胜行显量力差别，与彼施舍狱卒等名，未生彼部变现种种动手足等差别作用，如低阳山乍离乍合，钢铁鳞刺或低或昂。庚三第四五六颂破外就义分成三科，那么第一科呢已经讲解了完毕，这个是第二科新二第五颂破有部就义，上面呢是破了大众部跟增量部的就义，那么这一颂要破有部的就义。论主照第五颂破是一切有部的见解，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有部就义，叙述有部对于狱卒等的见解。若尔因许比那洛迦叶增上力，生异大种。那么有部认为狱卒等呢并非是有情数，但是呢有部不同意狱卒等是地狱友情的心事所变化而生的，他们认为狱卒等是地狱友情前生恶业所感得心外的特异的四大种所生。请看讲义八的第一项，今天发的讲义八的第一项，萨婆多等云，就是萨婆多就是指一切有部的论师，他们提出了见解，若狱卒等非有情耳，地狱中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并非是有情宿舍，因许造恶者先业增上力，于今此生中生别异大种，非内生色，非有情数，非如无情无有作用。那么狱卒等不是地狱的真实友情，怎么会出现在地狱呢？因许造恶者先业增上力，应该是呢地狱友情前生造作了能感生地狱一手果的恶业，那么由于前生的地狱恶业为增上缘的力量引申了于今此生中生别异大种，那么地狱友情今生呢就得到了一手果的时候，也就感得了离心之外别有自体的地水火风的特异的四大种。那么为什么要称为异大种呢？非内生色，非有情数，非如无情无有作用，这些特异的四大种呢变现出狱卒等相似于友情，但是并非是真实友情内生的四大种所摄属的，所以说是非内生色，所以变现出的狱卒等呢也非是友情宿舍，所以说非友情宿，但是所变现的狱卒等呢又不是如同无情物，无情物是没有友情的作用的，可是呢这些变现出来的狱卒等呢却能显现出相似于友情的作用，所以说非如无情无有作用。此时无情色似有情数，名异大种。此狱卒等呢实在是摄属于无情物，只是苦聚而已，但是显现的形象等相似于有情数，所以能变现狱卒等的四大种呢就称为了异大种，它跟真实变现有情的内生大种不同，所以是一种特异的大种。 其圣行显量力差别，与彼施设狱卒等名。这些义大种呢，变现的狱卒等有特别殊胜的行显量力差别，所以在彼字体上施设了狱卒等假名。请看讲义八的第二项，施设狱卒等名，其义大种起圣行色，身有粗细啊，这些特异的大种能生起殊胜的形色，所以变现的身体可以粗大如狱卒啊，也可以细小如娘聚家虫，所以它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起甚显色，生或赤黑，那这些特异大种呢也能够生起殊胜的显色，所以呢变现的狱卒等呢，身体或者是纯黑色的，或者是赤红色等等特异的颜色，不像我们一般看的有情的这种颜色。起异貌量，或长或短，这些特异大种又能够生起特异的外貌，或者是特别长，或者是特别短，或者就是生的狱卒呢特别的大，像牛头马面这些的特异的外貌。其处力，其处处力或强或弱，种种差别。那么和他们接触所感受的力量呢，有强弱种种不同的差别。此行显等妄受罪者，皆为强大，故具名胜。那么这些异大种呢，所成的狱卒等，其行显量力，对望于受罪的地狱有情来说呢，都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呢，称为胜，称为殊胜。此行显等皆业所感，于此等上施舍狱卒狗屋等名。那么这些行舍显舍的量力呢，都是地狱真实有情业力所感应而生的。那么在此种种差别上呢，也就给予了这个是狱卒，这个是黑狸狗，这个是铁嘴乌等等的名字。于无情物假立秦名说为施舍，那么狱卒等呢，实在只是业力感生的无情物，但是呢它的形貌跟作用相似于有情，所以安立了有情的假名。似人行者就称为狱卒，似犬行者称为狗，似鸟行者呢称为乌，这个就是施舍假名。此显法体非有情数，但是心外业生大种所起行等，假名施舍为狱卒等。那么这一段论文呢，是要显示狱卒等的法体并非是真实的有情，只是由地狱真实有情的业力所感生的心外的四大种变现起种种差别不同的形体的作用。那么因此这依着这些相似的形体作用而施舍安立为狱卒，还有狗，还有乌等假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有不是执着，一切法皆是有字体的，所以在四色的形体上也认为必定有色的字体存在，所以称它为心外大种。有不是不承认四色相是由心识的字体所变的相分，是不承认唯识中这种解释的。未生不比变现动手，变现种种动手足等差别作用。我们请看讲义八的第三项，解释这一句论文。为造恶者起不为故，知其恶业招此恶果。那么为什么异大种会变现狱卒等来迫害有情呢？原因是因为狱卒等的迫害会使造恶业的有情这些地狱有情呢生起恐怖畏惧之心，生起了恐怖畏惧以后呢，如果他能够反思，他就能够知道是由于他前生造作了恶业，所以今生招感了这个地狱的恶果。那如果是要这样，可能这个有情要前生要学过佛法，大概才能够这样想，或者是地藏菩萨到地狱去度化，跟他们这样讲，那么才有这种可能。其无情物大行力等由业所感变现非一动手足等差别作用，或斩或啄或剥，此显作用。那么狱卒等呢，实在是无情物， 显现出来的巨大真灵的形体，还有他们强大的力量等呢，都是由于地狱真实有情前生罪业所感生。那么还会变现出种种差别不同的手足动作的作用，或者是这些狱卒等呢，动手呢斩杀地狱有情，或者是呢啄劈地狱有情，把地狱有情劈成两半，或者是剥，就是剥皮啊，踏踩等的作用来迫害地狱有情。那么此显作用，那么这一段论文就是要显示狱卒等的各种迫害真实地狱有情的作用，如低阳山炸离炸合啊。前面论文举出一大种变现似有情的狱卒等的及其作用，那么呢，从此又举出一大种所变无情物、山林等也是各有作用的。由此故知，狱卒等如同山林等都是无情物。那么，请看讲18的第四项，解释这个低阳山炸离炸合。众合地狱有二山，是犹若低阳，相续稍远，名之为离。那么在这个众合地狱中呢，有两座大山啊，这个山的形状就如同低阳，这个低阳就是公羊啊。公羊呢会用头上的角呢互相相撞来互斗，所以称为低阳。那么当两座阳山之间的距离远的时候啊，就称作离，大离大合的离，就是这两个阳山之间呢会有一个距离。罪人居中，其山相逼迫，令苦楚碎骨烂肉，名之为合。那么当狱卒啊，真实的狱卒呢，把地狱罪人丢入众合之中，众合地狱之中呢，这个罪人呢就被他们心里所变幻的假的狱卒呢来逼迫进入了两山之间。那么一进入两山之间的时候呢，这两座山就开始靠近，靠近以后呢，就逼迫这个罪人呢就越聚越小，就聚拢起来。那么呢，当他们聚拢了以后呢，阳山就整个的合起来挤压罪人。那么这样一合的时候呢，罪人的骨肉就碎烂了，非常的痛苦。那么这叫做合。既合复离，罪人复活。如是离合，经无量时，令其罪人受诸苦楚，遂而复合。这个是解释炸离炸合，两座山合以又会分离。那么这个时候被挤压而死的罪人呢又活过来了。那么这样离而复合，合而复离，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使令呢罪人受骨肉碎烂的痛苦，重复的不断。那么一直到你的罪业受尽了才能出离。但是其实还是有出离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在地狱里头你想要出离的话呢，就是要改变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改变了可能就出离地狱了。我们讲到世尊最后一世在地狱里的时候呢，他在地狱里头就看到这个牛头阿旁啊，就拿这个鞭子打他们，要他们背很重的东西在前面走，然后就拿鞭子打他们。那前面有一个地狱众生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以后呢，地狱阿旁就拿鞭子就不停的抽那个罪人。那世尊那时候也是地狱里的一个有情人，那他看到了就心生不忍，就上去制止这个牛头阿旁，不准他去打这个罪人。那么牛头阿旁就大怒了，所以呢就拿起了手上的这个戟啊，就往世尊的身上刺过去，所以世尊就死掉了。那在地狱里死了呢，就投生到别的世界去了，就离开地狱了。所以如果你在地狱里头能够起善心，就可以离开地狱。但是这一个善念呢可能不是太容易起来。为什么呢？佛经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看到这个地狱里的众生非常的辛苦，看有一个众生特别辛苦，然后就看说，他好像没做什么善业， 我一看，哦，在多少劫以前，他曾经救了一只蜘蛛。那个众生呢，这个现在变那个变蜘蛛呢，就把那个众生拿来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地狱就开了，那个蜘蛛呢就留一根丝到地狱里头去。到了这个曾经救过他的众生，这个地狱有情的前面，这个地狱有情呢，看到了这个丝呢，就顺着这个丝就往上爬，就爬爬爬爬爬，就快爬出地狱了。他快爬出的时候呢，他一看，哎，不得了，下面大家都看到这根丝了，就其他地狱有情也都冲上来抢这一根地狱丝，看到他往上爬嘛，大家都顺着往上爬。那他一想，啊，不对啊，这根丝这么一点点会断的，所以他就什么起嗔心了，就说，哎，你们不要来！啊，这嗔心一起的时候，那根丝就断掉，所以他又掉回地狱去。所以呢，你的思想不变。虽然有机会可以出地狱呢，你思想不变，你还是起这种贪嗔痴的恶心呢，那么还会掉到地狱里头去。所以呢，地藏菩萨在地狱里头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改造地狱有情的思想，让他们思想改变了，让他们出地狱。可是呢，有没有用呢？有时候有用，可是我们人的众生就是这样，一离开地狱以后啊。老习性又犯了，然后呢，又是做贪嗔痴，所以呢，又回到地狱去，啊，很快又回去了，啊，所以地藏经里就讲啊，早上才走，下午又回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可不可以出地狱？可以出地狱啊。那我们同样的，比如这件事情，在这个世间，你的心里很苦闷、很痛苦的时候，只要你思想改变，就可以脱离那个境界。你不要老把你的心放在那件事情上面。你的心脱离那个境界，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了，就脱离那个境界。所以经常要有正面性的想法，不要老做负面性的想法，不要去争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那么再看啊，昼炎挪阳显其黑色，今炎低阳势如相斗。那么在旧译里头呢，称这个低阳山呢叫做挪阳山。显示这两座阳山都是黑色的，那么现在呢，翻译成低阳呢，表示这两座山呢，乍离乍合呢，就好像两只山羊在互斗一样啊，两个山羊用头的脚这样去撞互斗的这个状况。余则不然，非低阳等亦名楼阳故。那么在众合地狱里头，不只是只有两座阳山啊，其他还有其余的什么呢？还有狮头山，还有虎头山。马头山、象头山等等，但是这些山都是黑色的铁山，所以都通称为挪阳山，就不见得完全都是羊的形状，也有不同啊其他野兽的形状。依其范本，但言低阳。但如果照唯识二十论的范文本的话呢，只有说到低阳山啊。那么根据一切四谛论的话呢，就有讲到种种不同的啊兽形的山。钢铁鳞次或低或昂啊，请看讲义八的第五项解释钢铁鳞次或低或昂。此锋刃针中第三铁次鳞啊，在近边地狱中有四出圆，其中第三个圆呢，它的名字叫做锋刃针啊。什么是锋刃针呢？就是呢，它其中第一个啊，利刀剑仰刃为路，有很锐利的刀剑呢。他的这个刀剑的刃是仰着的啊，作为这个路，地狱罪人呢，从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呢，就会踩到这个刀剑的刃，而受到割伤。二，刃叶林啊，在树林下时呢，就有风吹这个刃叶林，那这个树叶呢，被风一吹呢，就好像刀刃一样呢，从这个树叶上落下来，从树上落下来呢，就砍断罪人的枝节。并且还有这个黑狗呢，来咬啖罪人。那第三个锋刃针里头就有铁色拉莫离鳞啊，就是这里讲的钢铁鳞刺。为此鳞上有一铁刺，长16指，罪人被逼若上数时，其刺极低，向下而刺；若下数时，其刺极昂，向上而刺。这个钢铁鳞中呢，树上有锋利的铁刺。长呢16指长， 那么罪人被逼上树的时候呢，铁刺呢就向下低垂，来刺伤罪人。那么罪人呢，像要下这个树的时候呢，这个铁刺就换个方向啊，它就变得向上昂扬来刺伤罪人。有铁嘴鸟，灼灼有情，眼睛心肝争共而食。那么林中还有许多的铁嘴鸟呢，用嘴来啄食罪人的眼睛啊，啄食罪人的心肝。皆是罪者，夜深大长，差别转变啊。那么这个玉珠等，还有低阳山、钢铁林寺等呢，这些苦剧都是地狱罪人前生所造作恶业，今生在地狱感生一大种，所有的种种的差别的变现。然此林寺实是非情，非此所真，诞生玉竹及铁嘴鸟、依山羊等。钢铁林寺呢，本来就是无情物，不是此处的争论点。但是玉竹呢、铁嘴鸟、狗等便是有情，而实在是无情物呢，才是这里的争论点。这个低阳山啊，如果是山的话呢，也应该是无情物啊，也应该不是争论处。因举苦剧显其恶相，非铁鳞刺一词所论。那么因为此处要显现地狱中由业力所生的异大种所变苦剧的凶恶相，才列出钢铁鳞刺跟低阳山，但它并非是此处所要争论的要点。上来总是萨婆多就义。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有部萨婆多部呢提出的见解。看下面的论文。非是全无，然不应理。心二第五颂破有部就义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然二破有部就，论主来破斥有部的见解，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总非外就，先否定有部的就义，非是全无，然不应理。非是全无，有部所说的由地狱有情前生造作恶业，今生得地狱一手果实，由地狱业力所感生玉竹、狗、乌、一阳山、钢铁鳞刺等苦剧来迫害地狱真实有情，那么这些事与这些作用是有的。那么既然是有这些事有作用，就不是全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然不应理，但是你有部说呢，由于地狱的业力所感生心外的异大种来变现狱卒等苦剧，这件事情呢是不合道理的。说于内事外有十色法的字体不合于道理，因为狱卒等是四色法，它是心事所变的相分，并不是离心之外另有十法实在色法的字体，所以说它不应理，论主就是说他不应道理。看论文。颂曰，若许由业力有异大种生，岂如是转变，于是何不许？人二破有部就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以义理破，依为事的义理破斥有部就义，又分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举第五颂，举出第五颂来破斥有部。那么前三句颂，若许由业力有意大种生，岂足是转变，是重复的说明有部中义。第四句于是何不许，是说明为事的正义。请看讲义八的第六项。汝中既许业招大种，岂如是行量有作用转变。这个是解释前三句颂。如有部中义，既然允许地狱有情前生造作的恶业能招感今生地狱的业报，生起特异的大种，那么再转变起各种形色显色强大力量的狱卒还有狗屋等苦剧，然后有种种迫害友情的差别作用，何不许此再是非于？那么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就干脆承认了这些狱卒等呢，这些苦剧只是心事所变现的相分， 而不是在心事之外另外有其余真实字体的存在呢？如是者，行显量力等也。颂文的第三句，其如是转变的如是，是指由意大种所变现的各种形色、显色、意貌、力量等的事体，譬如玉竹还有狗屋等。转变者，动手足等作用也。那么转变呢，是说由玉竹等苦聚的事体发出的手足动作来迫害地狱有情的作用。何此二种名能所造？何此如是即转变二种呢？即成为能造作迫害的狱卒等及所造成的迫害的作用，故何名能所造？论文：何缘不许是由业力如是转变而执大种？鬼二一力迫呢，分成两科，那么这是第二科。子二论文解释正身义理，论文解说第四颂的大意，并且说明为师的义理。何缘不许是由业力转变而执大种？如果你有部的宗义已经同意狱卒等非是有情数，只是由地狱有情的前生恶业是招感而来迫害有情，那么这跟为师中的见解是相同的。那么你为何不取狱卒等是地狱有情业力所感生心事的所变现，而一定要执着是心外实有意大种所变现呢？那么在论文中呢，论主没有安立比量，但是述记里头有安立比量，所以我们看讲义八的第七项。好，这述记里头的比量，量云安立比量说明中，此狱卒等物皆不离世等，因许所知故，欲如心心所。中此狱卒等物皆不离世等，安立中义，此由业力所招感的狱卒等，并不离心事而有，都是心事所变现的。因许所知故，原因是允许狱卒等是所知法的缘故。好，人知法是心法，心心所法，欲如心心所法。譬如如同心法是事的字体，心所法是事相应法，皆不离事。那么所知的狱卒等是无情物，是能知的事所变现，所以它也不离事，由此故知是为事。真如等法不离事有，无不定失。无为的真如法是事的实性，不加应行法是事的分位，都不离事而有，所以说是为事，并没有犯有不确定的过失。那么这以上是第五颂破持有部的解说。这个解说呢，这样子解释呢，就是比较简略的解释。那么其实呢，如果要真实的了解他这边的解释呢，就必须要去看那个世亲菩萨著的大圣成业论。就是有部呢，它是以无表色来定义业力的。它定义业力是一种色法。但是呢，没有表现出来的呢，无表色。那么色法的安立呢，就是什么？什么叫色法？就是有慈爱，有行量，这个叫色法。那你安立业力是无表色，既然是色法，又说它无表，那么就有问题存在。所以呢，在唯识中里头就安立了业力是含存在心法里头的种子来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得到业力吗？我们感觉到业力吗？没有。但如果是色法的话，我们看得到，我们感受得到。所以呢，心法呢，它没有固定的形象，所以呢，安立成心法里面的种子。所以在成业论里头它有 一些解释。那这里呢就很简略的，就只是说你既然已经能够承认它是业力所变现的，为什么不能够承认它是心事所变现，还要认为它是另外有真实的四大种所变现出来的无情物，这样解释。那么以上是第五颂呢或是有部的解说，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什么问题？ 嗯，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七的第三页，刚才你在解释这个第七相中，其人处等出去通生理即成立。那时候你说人去有畜生，然后也有天，那个天是指无舍界天吗？还是其他的角度？ 就是天去有情，有时候也来人处。好，譬如佛在这边说法的时候，天去有情就会来人处，也会出现在人处。 好，然后翻过来那个第十一项这边，第十讲义七第四页，因为上次。因为之前有师兄问过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阎魔族是只有情，然后非只有情是地狱众生自己变现人的那个。非实有情令自己受报的那个有情，它是假的，它不造恶业。是，那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实有情，因为阎魔族他因为有这个偈颂有提到嘛，他是因为这样而落入地狱。那他在执行这个时候，把人家分配到哪里去？那他是造恶业的吗？ 他没有造恶业，他只是分配到那里去，他没有迫害。就像说我们的监狱里头的法警有造恶业吗？他没有贪污就没有造恶业，对吧？那他如果贪污了，那给别人方便啊，夹带东西，那这就造恶业了。 那他是看得到他们受苦的情况吗？ 谁？ 就是阎魔族看得到他看得见他们受苦的情境吗？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阎魔族。 因为这边衍生从之前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真实一品有三过八分别，我就想说，如果他看得到的话，第一个就有几个问题出来，就第一个他会恐怖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如果看得见，他就熏得到那个种子，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是对他以后不好。 看别人家里烧火了，如果你心里高兴的话就不好，如果你心里起慈悲心那就好。 好，了解，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我还没有问题。因为无始中还有很多经典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一般通常都没有去学习，好像大圣成业论也应该要学习，但是很少人学习大圣成业论，那么解释也很少看到有他的解释，但是没有看的话，没有去阅读的话，可能就不太了解业力这些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呢，那就是带过去了。就是业力熏哪来也死了， 业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大家都喜欢看比较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经论，比较难的，大家都不太喜欢看。可是你这样就不具足，这样的话就佛法的这个方面的了解就不具足。我们现在是因为智慧不够，时间也不够，所以学习也不够。如果够的话，外道的书有时候也应该看。你不看的话，你怎么破斥外道呢？我们那天跟居士谈起来，也是讲到，其实别的宗教里头，他们也是有各种的分裂，所以你不去看他们的经典，你就不太了解他们经典里真正在讲什么。我是因为以前是小时候信过别的宗教，而且参加过一些班，所以对于他们的宗教就有点了解。那现在其实他们的支派里头呢，也分了很多种不同的解说，把上帝的解说也都改变了一些，所以现在很多这些其他宗教的支派也不是完全是原始的解说。还有没有问题？ 请教师父，刚才讲这个第四颂里面以这个狱卒跟天上的比较，是说当他这个苦受与不受来做这个法差别的这个破斥哈，我是想到说，假如说，因为不受，所以他就不是这一道的真实友情。那假如说我们想说，像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那个战俘营哈，那这些狱卒他去殴打这个这里面的战俘，他自己并没有受到苦，但是他却是真实友情啊。譬如说这些战俘跟这个来讲，他以我们来看嘛，他们都是真实友情，并不能讲说那个德国的军官那些军人们是战俘业力所变现的，可以这样讲。那就怪怪的。 那些德国军官拿刀刺他，他死不死了？那你把他关到那个毒气室去，他死不死了？他也得死啊。所以他不是说不受那些苦，是他没有进到那个毒气室去。他进到毒气室，他也得死。 嗯哼。 那同样的，如果那些犹太人当时拿起了刀去刺他一刀，他也得受伤，跟那个地狱里的狱卒不一样。地狱里的狱卒不受伤，然后他不受这些苦，地狱里的苦，因为烈火烧到他，他不会死，他也不受那个苦。对，他在那边那两座山合起来了，低阳山合起来了，低阳山这样合起来，狱卒没事，而什么罪人死掉了。他等到这样，他分开了，这人骨碎肉烂，狱卒没事，就说他不是真实友情。 了解，谢谢师父。 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了。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